组织个会议，开了不少回了，拍板了16项民生政策。那是特别是今年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，全面依法治国开局之年啊，说给算了一下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11次会议，审议通过65份文件，其中16份涉及民生改革，这些政策都跟咱们居民老百姓是密切相关。就说眼前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中央政治局这是14号召开会议，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，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当中的关键性问题，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体举措，释放出了13-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工作一系列的重要信号。什么呢？盘点了一下，简短截说关键词，改革创新，降低企业的成本外价，满足市民老百姓的住房。还有呢，新华视点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也是说的这个政治局的会议啊，说是专门部署未来城市工作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皆因为随着城镇化率超过50%，咱们国家正在进入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新阶段，转型的关口，未来中国城市工作怎样谋篇布局，要做部署啊。您说说看，这个一桩桩一件件，它哪一样不是和民生是密切相关呢？说白了，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，改革呀。改革呢，就是改善民生，改革就是要怎么说，哎，官不聊生。哎，这话说的，嗨，这再论怎么再论，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人民日报发文了，就是批评当下有些人啊，他那个观点都听着都隔路，守纪律讲规矩，这不好吗？人家说了，哎呀，弄得咱们是官不聊生。哎，这不都走去了吗？说反了是吗？嗨，哎呀，干部啊，时下眼前都到了生活不下去的地步了，哪儿那么邪乎啊？人民日报说，党员干部有固定的职业，稳定的收入，生活不下去，打哪儿说起呢？有人发出所谓的官不聊生的感慨，说到底还是官僚主义作风在作祟。怎么说，习惯了高高在上，为所欲为，一旦是纪律严了，讲规矩了，严格了，哎呦，这个不习惯，那个不适应，所以他感觉不聊生。那位问了，哎，我啥，合计合计，这个历史上有这个吗？什么呀，官不聊生？有啊，有，太有了，宋朝的事儿吗？ 三世当朝， 是吧？不光是大宋朝，明朝也有官不聊生，是吗？怎么有人敢觉着官不聊生呢？哎，还是唐朝一位姓谢的姑娘啊，谢姑娘说得好。 以说嘛，要改善民生，首先得倾听民意，知道老百姓关心什么，最迫切的愿望又是什么。你看这不来了吗？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总理说了啊，开门编制十三五规划。什么叫开门啊？国务院人家那个专门要请网友指点十三五，给我们提意见建议，怎么更好的把这个十三五规划纲要贯彻落实。话说是中国政府网啊，和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央视网、新浪网、腾讯网这些个大的网站一块合作搞这个，邀请广的网友朋友啊，点击键盘啪啪啪，滑动鼠标刷刷刷，哈哈，啊，刷刷点点是吧？撇撇如刀，哈哈，用网络留言的方式写下自己对十三五的意见建议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怎么呢？这个事儿要不要麻烦一下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啊？啊啊，我也提个建议吧，什么事儿啊？歇假呀，歇。这找领导不就得了吗？签个字儿，嗨，没那么简单。探亲假有名无实，这您听说过吗？啊，你看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，说是啊，有一位贾先生人在西安工作，父母亲老父老母在咸阳生活，在西安工作了8年，忽然之间有一日啪一拍脑门，呀哈，怎么了？国家还有这规定呢？什么规定啊？探亲假呀。哎，之前没听说过是吗？啊，贾先生说了，年假都休不够啊，就算有探亲假也休不了啊。嘿，现在交通便利了，天上飞机，底下是高铁，还能坐长途车，不行还能自驾。哎，休探亲假居然成了问题了是吗？嘿、哎、嘿，所以说嘛，关心民生啊。那位问了，古代有这个吗？有什么呀？探亲假呀？有啊，有，太有了，嘿，那绝对是得有啊，是吗？哪处啊？你看武家坡嘛，大灯殿嘛，啊，古代就这么讲究。那是啊，还告诉您啊，当时来说啊，打了仗探亲都不耽误。是啊， 其实我的心里从没不沾，有一桩心头事不敢明言，叫天作拜天门，两国交战，我与两家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为宋义建立理念，怎奈我身在藩不能过关。 看见了吧，见母一面即可还，人家不想耽误公事儿，这么人性化，您瞅瞅啊，据说连上了梁山的都不耽误，这还有这，你看。哎呦，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！什么没想到啊？没想到系列吗？哈，没想到的是孩子，孩子啊，不是说，不是，跟那没关系了。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您来了一段正能量。话说是湖南啊，有个地方，那个有一陌生人，大伙都不认识啊，大马路上哐当躺地下，抽上了，哟呵。 杨九峰是吗？不知道啊，谁也不敢伸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正这功夫，人群当中闪出了一位当地医院急诊科的护士，是吧？鲁的姐们姓鲁是吧？鲁姑娘啊，说这个赶紧就帮着这个去救人吧。躺地的病人怎么回事？他知道啊，他是护士嘛，他知道急救啊。当时天空当中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儿，这个鲁护士那边救人，这边他之前是带着孩子上街的，手里面牵着一5岁的小儿子。孩子懂事儿啊，一看妈妈这救人，啪，伞撑开了，给妈妈和病人撑伞，直到救护车将病人救走。哎呀，懂事儿啊，是吧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的是人贩子，人贩子怎么了？还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头几天啊，广东东莞有一抢孩子的，中年妇女上去砰拽住一7岁小男孩就往外拽，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这家长不干就在边上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边上有群众啊，路人都过来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抢孩子。这中年妇女一看大伙过来了，嘿，倍儿鸡贼，灵机一动，一拍脑壳，还我的孩子，他们抢我的孩子。哎，不是，谁是亲的呀？好嘛，一时之间造成了混乱，可算是大家伙没上当受骗，终于将该名犯罪嫌疑人士缉拿归案。哎呀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没想到的是小偷。哎，怎么呢？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，北京的事儿啊，头几日，这是京华时报说的啊，说一男的到人家地方家里去偷东西去了，后来让街坊发现，给交给公安局了。后来警察来了，逮住之后审讯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这个实际上是学有所成，哎，偷东西有学的吗？您看看我这还念书呢啊，说在网上买了6000多块钱的书，学习偷东西，有教这个的吗？啊，没有教这个的，但是有教怎么开锁的，好吗？我掌握了开锁技术之后啊，哎呀，这是不消耗啊。北京新闻广播的5000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个别人员心发梦，感叹围观不聊生版。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8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和新华网都报道，习近平出席第2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且发表主旨演讲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，财政部说了啊，明年起北京石家庄等多个城市试点健康险减税，推动这个事情。新华网说是美国放风说打算卖给台湾2艘导弹护卫舰啊，导弹吗？这不导弹吗？我方做出回应是坚决反对。新浪说这个扶贫办呢说了啊，说全国还剩下7000万贫困人口，这当中42%调查发现是因病致贫。所以说呀，是吧，防病治病这也是扶贫。腾讯说那个清华的一个毕业的女学生在西山那边龙泉寺参加活动，结果发生意外，是不幸坠亡。呀呵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？是啊，所以说啊，甭管参加什么活动，安全呢都是第一位的，毕竟嘿嘿，我佛慈悲。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，北京京华时报，习近平出席互联网大会啊，这是头条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会成立，这也是大事儿啊。北京晨报说呢，发改委延到这个暂缓调整成品油价啊，猴年春节烟花炮仗卖到大年初五。那么另外新京报说呀，地铁的1、2号线啊，叫做仪轨，干嘛呀？就做出了安排，为那个屏蔽门的安装要腾地儿啊。环球时报嚯，就说啊，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了12月他们国家那个军舰要到南海巡航的打算，12月暂时不去了，就说不想过度刺激中国，实际上是释放软硬两手的信息。 他有两手，咱们也有啊，是吗？这是再论的吗？再论呢，这个得问杨排长啊。 同志们，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的，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美帝国主义，反革命的两手，这就叫做谈谈打打。 对，打打谈谈。 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下面呢给大家来说大报，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，还是关注这个雾霾是吧？天不错呀。是啊，那您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它不来了吗？啊，说现在咱们这边晴朗的天空，据说华东霾了，华东啊，哈哈，南方呗。说有人说华东的雾霾是北边吹过来的，哈哈，这么大劲头，但是专家分析了，冷空气抵达华东的时候已经是减弱了，因此呢，说是北边来的那个霾携带的还是有限的。是吧，还是他们自产的啊，甭管哪来的吧，都得治，是吧？你就说到这个治霾嘛，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淘汰那个黄飙车，治污有心，怎么措施不给力呢？执法缺乏法律撑腰，补贴甚至发不出去，车主也不配合，说那个啊，这个咱们这个排放标准还是可以的，那问题有的那车它是黄飙，它没报废呀。北京就有街上那个车跑的，呵，冒着黑烟突突的，有这个事情啊。那么有没有干净的车？有啊，电动车呀，电动汽车嘛，落地又麻烦了。人民日报说的，说很多的小区啊安不了充电桩，你看看这个物业，这也不怨物业，到物业一问，人家说了，您这安充电桩咱们这收费怎么算啊？说是有这个推广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想法，那这个文件怎么落地呀？怎么个安呢？谁给你安呢？是吧？说是小区里面充电桩安的太多了，我们要不要电力增容啊？您这儿充电挺踏实的，是吧？那边跳闸了怎么办啊？都是事儿啊，都需要跟这个接地气儿，都需要跟地方的这个管理它对接嘛，要不然怎么弄啊？中超也是，它也一样嘛。人民日报说中超嘛，中超伪职业嘛？哎，别瞎说，人民日报说的。中超是时候摘掉伪职业的帽子了，职业化改革怎么弄一伪职业出来呀？可说呢，哈，他就是吧，今琢磨嘛，今日一句话新闻，说是放假吧，元旦放假三天，一号到三号，这大伙儿都知道了啊。那么京华时报说呢，咱北京139条公交线路，打星期天起，京津冀一卡互通，好啊，这不错啊。那么另外呢，京华时报说春节期间啊，把这话说下，遇到雾霾烟花炮仗将禁止出售，必须的，是吧？说是晨报说了啊，近日雾霾大风交替，儿科这门诊爆了棚了，嘿，孩儿们不容易啊。今日人物，首先啊是这个朋友圈，谁的朋友圈呢？据说是一叫姚刚的朋友圈啊。哎呦呵，这什么人啊？啊，反正不是苍蝇就是老虎啊，反正进去了。北京晨报说的嘛，转载新华社的报道嘛，说是巡视清单剑指圈子的腐败。哎呀，这个圈子里头有文章啊，怎么这个口音呢？他有一个叫做山西汾酒会，多人被查，就这个山西汾酒会啊，这里头很多人已经被查了，是吧？哦，这里头有毛病啊。是啊，改明儿开个北京卤煮会。嗨，那时候你别讨厌啊，那不行啊，不是卤煮那玩意儿咱穷人吃的呀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跟逢酒它是不一样的，好嘛。北京晨报，我说啊，这咱一码说一码啊，这事儿跟汾酒没关系啊。说他们这个会啊，这个什么会嘛，是吧？这个圈子嘛。今天的人物啊，还有一位马布里啊，马布里拿到了中国的绿卡，这个太好了，可喜可贺，是吧？欢迎马布里， 是吧？不欢迎小李。哎，小李是谁呀？陈豹说的，就是头几日、头些日子，天宁寺桥套牌车闯卡的事件，您还记得吧？嚯，疯了，叮当哗，撞车，差点撞了警察，然后跑啊，疯跑，疯开。就那小子姓李吗？被告李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他有期徒刑，是吧？四年啊，最后是这个几罪并罚吧，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，套牌车外加闯卡子，你看了没有？你说不欢迎，那不欢迎这个违法犯罪的呀？我说错了吗？是不是您说啊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还有这位荣师傅啊，说打从听了咱们节目之后，开始喜欢上京戏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阿梅师傅是吧？叫嚣那个官不聊生的，那都够可以的，是吧？这个很多朋友啊，我看看这个短信平台上8572 2782啊，2535是吧？2535说是这个来年咱们争取当这个优秀的主持人，我不争取，哎啊，不是，就是我争取是好好给大伙儿读报，大家伙儿满意这就够了。能不能够成为所谓的优秀主持人啊？那个与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是吧？我也不求那个，就是能好好为人民服务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，嘿嘿，最大的幸福。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吧。 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，这万一出了事儿，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？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，小公益大文明，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腾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